在光明星节之际，国际网络讨论会举行。讨论会是由朝鲜友好协会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西班牙筹委会联合主办的。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是伟大领导者金正日下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由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各支部代表、各国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团体和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人士参加。发言者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高贵一生，说他以非凡的思想理论睿智、卓越的领导艺术和伟大的革命实践，建树了永垂人类史册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业绩。在国际网络讨论会期间，有数十万人上网浏览了特别网页。